周董周杰伦的一首床边故事，这个床边故事应该是他唱给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听的。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在这里要祝各位大龄儿童超龄儿童们儿童节快乐。就说到这儿有点不肯定哈，我们到底要不要过这个节日。其实每年都会在儿童节做这样一期特别节目，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让我们去回忆我们的童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再次找回到我们身边。所以今天的儿童节节目呢，我们要做这样一期节目，就是说说我们小的时候的床边故事吧。我们听过的那些童话，或者是我们看过的那些动画电影，都可以在今天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也是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转发很多的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节目中已经盘点过了，什么舒克贝塔这一系列的。那今年我们来说说这些童话故事吧。其实提到童话故事，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安徒生童话。那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抱着这个安徒生童话去看，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故事都好神奇。他的著名的童话故事像《海的女儿》，还有冰雪女王、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哎，说到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回忆在脑海中翻腾呢？今天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一下我们的童年回忆啊。像安徒生早期会有很多瑰丽的这种幻想的那种童话，像是丑小鸭我们刚刚说过的，还有豌豆上的公主，拇指姑娘也有说过了。那其实我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海的女儿，那个特别美丽的，可以说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去牺牲一切的海的女儿。来听这首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 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 就看见。 这一首《美人鱼》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江南》当中。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讲，童话是他们的创作灵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安徒生童话的话，不得要不提的就是格林童话。那格林童话其实是格林两兄弟去整理的这样关于民间的一些童话传说传记，通过严谨的考证并且把它们整理成文字。我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还会不会看这个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对这些印象真的是非常深刻。格林童话中比较有名的像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灰姑娘、青蛙王子，真的是每每想起都会回忆里面的一些情节，包括里面的一些人物设置，那个你亲他一口就可以变成王子的青蛙王子，想想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这样的故事。而很多音乐人也会把这些童话去改编成各种的歌剧呀、舞剧、戏剧去搬上舞台。灰姑娘的故事已经改编了无数次了，而且电影也有无数个版本。那这一首呢，是来自戴佩妮的《辛德瑞拉》，讲的也是灰姑娘想遇到白马王子的心情。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就想法辛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辛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辛德瑞拉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辛德瑞拉的伤悲，难道不需要安慰？

and the Beast 这一首歌对于我们来讲有一些遥远哈，它是在1991年的时候，美国迪士尼当时就出了这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美女与野兽》。那在今年的时候，这部影片又重新上映了真人版，相信很多人也看过了。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位被变成野兽的王子和为了解救父亲来到古堡当中居住的姑娘贝尔，他们在相处当中逐渐产生感情，最后野兽成功解除魔法和贝尔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当年的那部动画电影呢，也是获得了金球奖最佳音乐喜剧电影奖。其实说到迪士尼，真的是在我们童话当中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成分了，也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动画片我们之前去年已经盘点过了，对不对？看了很多动画片，但动画电影也确实是我们看了很多，像这种美女野兽，还有就是迪士尼非常著名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当年1937年的这部电影呢，是它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这部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剧情的长篇动画电影，同时也得是世界上第一次发行电影原声音乐唱片，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多层次摄像机拍摄的动画，还是世界上第一部举行隆重首映式的动画电影，而且获得了奥斯卡特别成就奖。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呢，成为了儿童娱乐的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有动画电影可看了，同时也成为了很多主流的这种电影形态，多了动画电影这个门类。所以对于迪士尼来讲，这样的一个开创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下面这部动画片《怪物史莱克二》，它就是非常好玩的一部动画片，《Accidentally in Love》。史莱克二的一首主题曲 Accidentally in Love， 它是2004年的一部动画电影喜剧哈，当时也是由梦工厂去制作并发行的，是2001年的那一部怪物史莱克的续集。 这也是一个美女和野兽的故事，最后美女和野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其实我当时也在想，史莱克他会不会变成那个英俊的王子呢？但最后并没有哈。这部影片第二部讲述的就是他和公主结婚了，两个人甩下了那只超级的电灯泡和扩音机的这个驴子，两个人去度蜜月的这样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迪士尼也是带给我们很多的童年回忆。今天是儿童节，我们来听听这些歌曲，来想一下我们的童年看过哪些动画电影，包括迪士尼对我们的一些印象吧。下面这一部电影依然是迪士尼的，它是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部 3D 喜剧的动画电影。当时我记得我在电视上看过这部电影，印象非常深刻，闪电狗。这部电影相信很多小朋友可能会有印象哈。他是说一个小狗呢，他以为自己是电影中的男主角，拥有超能力，但发现离开片场之后，他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是一只普通的斑点狗。来听听这一首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聊起来。 I have got so much to give, I swear I do. I may not have 9 lives, this one feels brand new. Yes, I've lived a good one, I've tried to be true. There are some things I never realized till I met you. How the wind feels on my cheeks when I'm barking at the moon. There is no home like the one you've got, 'cause that home belongs to you. Feel blue. I have been a lot of things. They may not all be true. My experience was so mysterious till I met you. Now the sun.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并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花里花外的套片主题，编织

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帖。今天来说说这些童话故事，包括我们看的一些动画电影吧。这首 Happy 就是神偷奶爸2的一个插曲，相信很多人看过这个部电影都是印象非常深刻，那一群小黄人们每天说着一个大家都听不懂的话，那就特别萌哈。这部呢也是之前2010年发布的那一个 Baby 的我的续集，叫做神偷奶爸2。那当时呢这一部剧也是引起很多人的反响，在上映之后呢受到观众的欢迎，并且连续两周成为美国的票房的榜首。接下来说说这些动画电影，下面这部电影呢是精灵旅社2，它是精灵旅社的续集，在2015年呢是美国上映的。这部电影呢也是讲述的是人类青年乔纳斯和吸血鬼去生下了混血儿子之后，展开了一段又笑又泪的这样温暖的故事。而这部电影其实是适合全家一起去观赏的一个动画片啊，因为它网罗了很多臭名昭著的那些恐怖的怪物，但却赋予他们全新的形象和个性，非常有意思一部动画电影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Before you buy me a rose, I'm covered in dirt before I'm covered in gold. It's trying it on, yeah, it's taking me on. Say what you want, but I won't ever be told. Cause I'm in love with a monster. Well, say I'm stupid and I'm out of my mind. But without you, boy, I'd be bored all the time. No, I don't really care for the same conversation.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首戴荃的《悟空》，先又是一只大圣归来，相信是我们前些年看的一部印象非常深刻的动画电影了。它是在2015年去上映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五行山下，去被压了500年的孙悟空，被儿时的唐僧江流儿这个小和尚去误打误撞的解除封印之后，在互相陪伴的冒险之旅中去找回初心，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在江流儿去世的那一刻，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泪流满面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动画电影更多的是放松自己，去找寻我们当年童年的那个记忆，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看动画电影是一个不错的去缓解压力的方式。继续来说电影，那这部动画电影呢也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是他在成立90周年的时候创作的这样一部电影。如果你能想到的话，它就是《冰雪奇缘》，改编自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安徒生的童话《白雪皇后》。那这部影片呢，在当年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轰动，当年的票房是12.74亿美元，也是票房榜的第5名。那

来自李玟的这一首《想你的365天》，这是1999年上映的电影《宝莲灯》的一个电影主题曲。其实这部电影也是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美术片奖。沉香去劈山救母的这个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看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个情感内核是非常让人感动的。那今天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一发翻唱的这一首《童话镇》。不管怎么样，在《童话镇》中那个七彩的河会让我们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往事，再找一找内心的那份宁静。这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北京时间12点整。